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绚丽夺目的天使神装对上深邃蔚蓝的海神神装，唐三与千仞雪早已经成为了这场战争的焦点。面对唐三所带来的巨大压迫力，千仞雪终于忍不住抽出了自己的天使圣剑，圣剑高举，血指骄阳，全身神力迸发，一道赤金色的光芒从太阳的方向照耀在他身上。夺目的光芒顿时令天斗帝国大军前进的步伐迟缓了片刻，唐三的海神神域也因为阻挡停止了前进。但是唐三嘴角处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在双方神念领域对拼的情况下，一方率先出招，就证明对方已经承认了自身实力的不足，这无疑会令千仞雪心中那颗失败的种子生根发芽。在回来的路上，唐三仔细思考过千仞雪再次与自己战斗时有可能使用的各种手段，心中也都有所对策。同归于尽是那么容易的吗？仿佛约好了似的，在千仞雪全身被太阳真火笼罩后变成赤金色的同时，唐三也抬起了自己的海神三叉戟，金与蓝两色光芒瞬间收回到他们各自体内，同时化为两道强烈的光晕从天而起。唐三和千仞雪也分别冲向了高空，他们都明白神的战斗是另一个层面的战斗，绝不可能在人类大军面前进行，否则对双方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因此他们的战场并不在嘉陵关前，而是在高空之中。六翼与八翼同时拍动，唐三与千仞雪眨眼间便已经突破千米高度，他们的身体还在上升，他们的双眼却始终凝视着对方。这一战对他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谁能获得这一战的胜利，可以说就奠定了整场战争的局面。1000米、2000米、3000米，唐三和千仞雪的身体一直攀升到万米高空以上，从下方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双方将士的视线完全被阻挡。千仞雪冷冷地看着唐三，努力地平复着自己激荡的心情，眼中迸发出强烈的杀机。正像唐三预料的那样，他心中的挫败感已经在先前的对峙中被加强，直到千仞雪定下死志，才勉强将那感觉压了下去。但面对唐三，他始终有一种唐三高高在上的感觉。 今日一战，你我必将分出胜负。你认为武魂帝国还有机会吗？就算你我对等，无法影响到下面的战场，嘉陵关也必破无疑。你应该看到了，我的伙伴们都已经提升到了封号斗罗级别，更有两人突破到了95级以上。你们武魂帝国的守军气势已泄，这场战争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嘉陵关一破，背后的武魂帝国领地一马平川，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兵合一处之后，就是武魂帝国灭亡之时。 哼，要战便战，你什么时候这么多废话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就算是你打算与我同归于尽也是不可能的，你根本做不到，不信你可以试试。 千仞雪眼中赤色光芒大放，愤怒、屈辱、不甘激发着他的天使神力瞬间提升到巅峰，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澎湃的天使火焰瞬间升腾高达百丈，脚下大片的云朵因为他身上的太阳真火的高温而融化消失。就算在下方的战场上，如果仔细观看，也能够隐约看到高空中的一点赤金色。面对暴怒积蓄力量的千仞雪，唐三却什么都没做。 这里已经是万米高空，距离太阳越近，越利于你吸收太阳真火的力量作战。我既然来到这里与你战斗，就有必胜的把握。战场放在你最占优势的地方，才能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你说是不是？ 你去死吧！ 千仞雪再也承受不住唐三的刺激，背后那百丈太阳真火瞬间凝聚成一柄巨型天使圣剑，从天而降，直奔唐三当头落下。扭曲撕裂的空气，还有瞬间爆发出的赤金色天使领域，足以显示出这一击千仞雪的全力以赴。面对如此攻击，唐三却依旧是那么优雅从容， 手中海神三叉戟竖在身前，目光凝固在主刃下方的海神之心上，背后海神八翼同时伸展到最大程度，波浪般的蓝光播洒而出。和千仞雪的太阳真火燃烧了脚下云朵不同，这一刻不论是唐三脚下还是他背后远处的朵朵白云，竟然全部都化为了点点蓝光，瞬间朝着他那海神八翼融合而来，成为最纯净的水元素。唐三的海神八翼乃是八蛛毛所化，八蛛毛的吞噬过滤能力在进化为海神神装后，在唐三的神念作用下，效果更是几何倍数提升，在吸收能量的过程中更要优于千仞雪的天使六翼。这不只是羽翼多两片的优势，八蛛毛作为可进化的外附魂骨，在唐三成神之前，它的品质远远高于天使神装的任何一块魂骨，而且它与唐三一直是一体的。而千仞雪的天使神装是在它进行海神传承的过程中才逐一与身体进行融合，在契合度方面，唐三也完全占据了上风。唐三对千仞雪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一点一滴打拼而来的，而千仞雪则是依靠着武魂殿，依靠千道流，更多的能力都是拿来的。在归来的路上，唐三凭借神念对自己身体各种技能融会贯通，真正融入到了海神这个身份之中，他的信心也正是来源于此。至于先前的话语，除了自信之外，更多是为了对千仞雪的刺激。论心智，千仞雪终究还是逊色于唐三一筹。蓝光一闪，巨大的天使圣剑下，唐三的身体支离破碎，化为乌影。但是千仞雪却清晰地感觉到，那只是一个用水元素组成的唐三。千米之外，真正的唐三优雅地漂浮在那里，轻轻地拍动着背后八翼，就像是戏耍一般注视着千仞雪。他没有与千仞雪硬拼，而是闪开了他这次的攻击。如果双方调换一个位置，同样的情况千仞雪是不可能做到的。一旦他的身体被唐三的神念锁定，就必须与唐三硬拼。但唐三却不一样，唐三神念凌驾于他之上，在千仞雪发动攻击的瞬间，强行切断了他那神念的锁定，再利用从云彩中吸收而来的水元素，轻松的身外化身，脱离了千仞雪的攻击范围。唐三这是用实际行动向千仞雪证明着自己各方面实力都要超过他，也是在不断刺激着千仞雪那早已有了失败种子的心。 你怕了？ 千仞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再次见到唐三，他的情绪怎么也无法冷静下来。唐三突然脸色一变，变得无比霸气，狂暴的气息从他那澄澈的蓝眸中骤然爆发出来。 怕？这个词汇应该出现在你心中才对，借我一击。 由先前的淡定优雅变到现在的狂霸不羁，唐三的气质变化令千仞雪很不适应。而这个时候，澎湃的蓝光已经从唐三身上爆发出来，只见他摇身一变，整个人竟然变得足有百米高，海神三叉戟也随之暴涨，做出了一个最简单直接却又是那么充满力量的投掷动作。他那海神三叉戟已经化为一道湛蓝色的流光，如同流星一般朝着千仞雪呼啸而来。在海神三叉戟发出的一瞬间，唐三身上爆发出的所有光芒，包括他身体膨胀起来后所带起的能量，竟然完全融入到了那海神三叉戟之中。在千仞雪眼里，当这一戟从唐三手中飞出来时，天空就仿佛已经被他切割成了两半，就连唐三的身体也在他飞出之后重新变为正常。没错，这正是海神绝学黄金十三戟中第三式一去不返，这是完整版，真正的一去不返。唐三的双眼凝固在千仞雪身上，澎湃的神念瞬间收拢，根本不给千仞雪任何逃离的机会。这一刻，千仞雪立刻认识到自己上当了。先前唐三所有的垃圾话都是为了营造气氛，导致自己上当。此时此刻，他刚刚发动过全力一击，虽然在与唐三说话之间，自身神力正在迅速恢复，但毕竟暂时还回不到巅峰，而唐三这一击却明显是蓄势完毕，全力爆发出的攻击，此消彼长之下，高下立判。可是千仞雪明知上当，却偏偏没有任何办法，唯有硬接这一击才行。 天使圣剑脱手而出，漂浮在千仞雪面前，他闪电般双手弹出，在自己身前虚顶，六个金色的光点在空中迸发出强烈的金光。与此同时，千仞雪那天使神装六件套，每一件都射出一点金光融入其中，一个金色的六芒星就那么绘在天使圣剑之后。顿时以千仞雪为中心，他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天使圣剑一分为六，六柄长剑交叉在一起，然后在瞬间旋转，凝聚成了一点锥形的金色能量。就在这一切刚刚完成的瞬间，唐三的海神三叉戟也到了，无与伦比的轰鸣声瞬间爆发而出，千仞雪全身巨震，天使神装变得无比夺目，能够清晰看到从他身上释放出的金色雾气宛如潮水般向背后涌去，显然是被唐三的海神三叉戟迸发出的攻击力量压迫所致。与此同时，他那天使圣剑也在剧烈的旋转中与海神三叉戟的主刃迸发出一连串的刺目火星，半空中就像是有一朵金色的烟花爆发开来。就在千仞雪以为挡住了唐三的攻击，海神三叉戟攻击力已泄的时候，恐怖的能量冲击竟然二次传来，刚刚弱化了几分的蓝光却骤然变强，险些一下冲破了他那天使圣剑组成的防御壁垒。 这是怎么回事？ 千仞雪原本打算趁着海神三叉戟攻击力减弱，唐三还未将其收回前，拼尽全力也要斩断唐三的神念与海神三叉戟之间的联系，就像自己成神后和唐三的第一战那样拿下这件神器。可谁知道这海神三叉戟所蕴含的能量竟然是这么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够二次发力。身为天使之神千仞雪对海神并不了解，这叠浪神力正是海神神力的特点，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重重叠叠无穷无尽。这完整版的一去不返作为最强的单体攻击技能，又岂是那么容易结束的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